现在的玩具虽然做得好，不过绝对没有我小时候的好玩。 怎么可能？你那时候没什么玩具吧？ 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小时候的玩具虽然简单，但怎么也玩不腻。比如积木、弹子、沙袋，还有毽子，一放学就和一大堆同学围在一起玩。哎，可惜了，现在这些都成老古董了，没人玩了。 你说的都是男孩子的玩具吧？那时候女孩子都玩些什么？ 我们小时候条件差，玩具就这些，不分男女的。有的人连玩具都没有，只能做游戏，不是跳橡皮筋就是丢手帕。 我小时候就好多了，男孩子有玩具枪、小汽车，我们女孩子有很多洋娃娃，整天都玩过家家的游戏，假装自己是娃娃的妈妈。 那么小就有母性了，看看现在的玩具，真别说，我们都落伍了。我儿子小时候开始有进口玩具了，什么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。我们做父母的，为了给孩子买个玩具，不得不省吃俭用。 是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以前的玩具都是好几个人一起玩，大家比赛，比如打弹子、踢毽子。现在的玩具一个人就可以玩了。 是啊，什么电动的、遥控的，按个开关自己就能动，就能飞了。可能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，不像我们以前要兄弟姐妹一起玩。 早知道应该把我们的玩具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孩，让他们看看爸爸妈妈是怎么长大的，也让他们学学什么叫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。